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四，农历10月27，北京多云，0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俞正声出席仪式并讲话。 习近平在江苏徐州市考察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紧扣新时代要求，推动改革发展。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企改革发展和监事会对央企监督检查情况汇报，发挥国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张高丽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共同出席中韩商务论坛。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南京大屠杀80周年暨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听洪老板讲致富经。 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1.25%至1.5%的水平。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仪式并讲话。央广记者杨明、刘慧民报道。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馆集会广场庄严肃穆，现场国旗下半旗，约10000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花，静静肃立。9时58分，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仪式现场，站在各界代表方阵前。中国人民解放军3军仪仗队18名礼兵肩枪齐步行进到公祭台两侧伫立。10时整，公祭仪式开始，军乐团演奏《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同一时间，公祭现场和南京全城拉响防空警报，汽车、火车、轮船、汽笛齐鸣，行人就地默哀。默哀毕，军乐团演奏国家公祭献曲，中国人民解放军3军仪仗队礼兵抬着8个花圈缓步走上公祭台，将花圈敬献于灾难墙前。80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之后，俞正声发表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为的是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缅怀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所有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缅怀同中国人民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献出生命的国际战士和国际友人，宣示中国人民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庄严表达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俞正声指出，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中日两国要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共同为人类和平做出贡献。俞正声强调，为了和平，世界各国人民要同心协力，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今天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俞正声讲话后， 六名南京市各界代表三次撞响和平大钟，随着深沉悠远的钟声，三千支和平歌凌空飞翔，寓意着对300,000死难者的深深追思和圆梦中华的雄心壮志。公祭仪式结束后，习近平走进纪念馆展厅，参观了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参观结束时，习近平在签字簿上庄重签名。随后，习近平亲切会见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和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国际友人亲属代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江苏徐州市考察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党的19大精神，结合实际扎扎实实贯彻党的19大决策部署，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要求，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12月12号到13号，习近平在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省长吴正龙陪同下，深入徐州市的企业、农村、革命纪念馆，就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和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考察调研。12号，习近平从北京到达徐州后，首先考察了徐工集团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徐工集团的前身始于1943年创建的八路军鲁南第八兵工厂，近年来自主研发的多种重型机械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产品销往世界。同时，在国家开发智能制造、参与军民融合发展、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习近平结合展板详细了解企业的经营发展、自主创新、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党的建设等情况，肯定企业继承红色基因、适应时代发展取得的成绩。他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要按照党的19大部署，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使国有企业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骨干力量，成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习近平来到公司起重机底盘装配车间，查看智能生产线，了解智能拧紧系统、数字化装配工艺及新下线的全地面起重机成品的生产流程和技术要领，观看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平台操作演示，听取企业实施制造业服务化和大数据远程服务的情况汇报。他还饶有兴趣地登上公司完全自主研发的 XCA220 型全地面轮式起重机驾驶室，向技术人员详细询问技术创新细节和操作流程。习近平指出，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脊梁，要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加快发展，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业大国。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很多核心技术是求不到买不来的。落实党的19大关于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大决策，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必须有信心、有耐心、有定力地抓好自主创新。国有企业要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力军，瞄准国际标准，提高发展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习近平勉励徐工集团着眼世界前沿，努力探索创新发展的好模式、好经验。车间外的广场上，公司生产的多种工程机械产品有序排列，山地挖掘机正在进行作业演示。习近平认真查看，详细了解产品性能、用途等情况，希望企业不断扩大技术优势，拥有更大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创造更大效益。随后，习近平在广场上亲切看望了公司的劳动模范、技术能手等职工代表。他对职工们说， 徐工集团有光荣的历史，一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是必须迈过的坎，每个产业每个企业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坚定往前走。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美好蓝图，成果人人有份，责任也人人有份。广大企业职工要增强新时代工人阶级的自豪感和使命感，爱岗敬业，拼搏奉献，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在为实现中国梦的奋斗中争取人人出彩。 我们必须要把握住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中呢，我们一定要把制造业搞好。在这个新的定位下呢，在这个经济的新常态下，在我们秉持了新的经济发展理念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就要走一条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所以我也相信啊，你们一定可以啊做得更好，为我们国家200年的目标啊做出你们新的贡献。 离开徐工集团，习近平乘车前往徐州市贾汪区潘安采煤塌陷区整治工程神州码头考察。这个曾经荒芜的采煤塌陷区，经过生态修复、景观构建，已经变成湖水盈盈、杨柳依依的湿地景区。习近平听取塌陷区整治和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情况汇报，他表示，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发展是一篇大文章，实践证明这篇文章完全可以做好，关键是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对采煤塌陷区整治的有益经验要注意总结推广。 塌陷区转型啊，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不仅是我们这里，全国呢都存在这个问题。那么我觉得呢，你们这里啊转的啊还是取得了很显著的这种成绩和效果，真正啊还我们绿水青山啊，也把绿水青山呢变成金山银山，我觉得这个做得好。 之后，习近平又来到附近的潘安湖街道马庄村考察，他肯定该村从单纯以煤为生转型到多种产业共同发展的经验，指出发展特色产业、特色经济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要因地制宜，抓好谋划和落实。在党员活动时，习近平走进正在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党员中间，听他们谈体会，看他们的学习笔记，问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希望他们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发挥积极作用。他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各个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职能，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在村里的香包制作室，习近平欣赏了村民制作的各式香包。80岁的村民王秀英告诉总书记，自己的中药香包很好卖，每年净收入20多万元。习近平手拿香包，夸他手艺好。 你是多少钱一个啊？平常卖给人家多少钱一个？ 啊，现在买不 了。你30块钱，我们买一个吧。 在村综合服务室，前来办事的群众正在利用数据信息公开平台了解村务信息。习近平同他们交流，通过电视屏幕观看信息公开演示，通过电脑了解村民查询有关事项的流程，叮嘱当地干部一定要把村务公开和信息服务这件事办好，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在村文化礼堂，习近平观看了村民乐队排练的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快板节目，称赞他们编得好、演得好。习近平鼓励他们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多做贡献。习近平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的精神风貌。 我印象啊很深刻的，很有感触的，就是你的这个大的讲就是精神文明建设，具体的讲呢就是这里的这种文化氛围。乡村振兴计划，那不仅是经济怎么发展，不仅是说我们 口袋里的票子啊，还有多少？这个精神面貌，人的这种风貌，啊，这个要好，这个呢才是啊最本质的东西。所以我在这里呢，衷心的祝愿我们马庄，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能够更上层楼，把我们的这个新农村啊，建设得更加繁荣。 谢谢总书记。 13号下午，习近平来到徐州凤凰山东路，瞻仰了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参观了淮海战役纪念馆。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战役，为解放全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烈士纪念塔前，习近平向淮海战役烈士敬献花篮并三鞠躬。在纪念馆，习近平重点参观了战前形势、战役实施、人民之前等板块，他一边听讲解，一边询问有关细节，不时驻足端详，凝神思考。他强调，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为的是继承他们的遗志，发扬他们的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上不懈奋斗，永远奋斗。习近平指出，淮海战役深刻启示我们，决定战争胜负的未必一定是武器和兵力，军队的战略战术运用、将士们的信心和勇气、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往往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我们要传承好人民军队的红色基因，努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要继承和弘扬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历史经验，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 人民战争，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这就是说明了人民选择共产党，都站在共产党这一边。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翻新天啊！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守住这个江山，好好的来啊，回报我们的人民。我们要坚决的啊，去捍卫我们的这个人民的江山。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企改革发展和监事会对央企监督检查情况汇报，发挥国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确定进一步扶持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措施，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听取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和国企主动作为，监事会把握出资人监管定位，深入企业实地监督，推动国企在改革创新、淘汰落后产能、重组整合、压缩管理层级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国企利润大幅增长，央企利润增速创近五年同期最好水平。但一些国企也存在内控机制不健全、部分经营投资项目风险较大等问题，下一步要认真整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出台国资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对国企实施精准的分类监管，建立监事会监督事项清单，严格责任追究。要提升国企管理水平，要通过优化重组，促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倾斜，向实体经济聚焦，推进央企股份制改革，引入社会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对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抓紧淘汰落后产能，处置僵尸企业，继续推动降杠杆、减负债，促进国企效益持续增长。会议确定，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开展新型主体带头人轮训计划，培养大批新型职业农民，促进农业农村创业创新和脱贫攻坚。重点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产品加工，对深耕深松、机播机收、疫病防治等生产服务给予补助，推动省级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向市县延伸，力争明年实现主要农业县全覆盖，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信贷担保余额占总担保规模比重达到70%以上。深入实施农业大灾保险试点，研究出台加快发展农业保险的指导意见，推动保障水平覆盖全部生产成本。会议听取了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情况及主要结果的汇报，要求依法公布普查数据，用好普查成果，为制定和完善政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改善民生提供科学依据。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在京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共同出席了中韩商务论坛。张高丽表示，中韩两国地缘相近，人文相亲，互为重要邻国，是天然合作伙伴。当前中韩关系正处于关键时期，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努力，加强经贸合作，提升务实合作质量和水平，加强人文交流，巩固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开创中韩友好合作关系的新局面。文在寅表示，今天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念日，韩方对中国人民经历的苦难感同身受，韩中是近邻，前一段时间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些困难，希望通过此访重建两国友谊与信任，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合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昨天是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全国各地举办活动，缅怀先烈，牢记历史，不忘国耻，珍爱和平。请听报道。 昨晚的南京寒风阵阵，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1213烛光祭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祭场内举行。来自美国、德国、丹麦等国的友好人士、中日两国僧侣、国内友好场馆代表以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青少年学生等数百人集结，身着素服，手秉白烛，为死难者致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张建军： 我们站在祭场，点亮烛光，祭奠死难同胞，缅怀牺牲英烈，感恩国际友人，不为宣扬仇恨，只为表达我们铭记历史、维护和平的决心和意志。 幸存者代表刘民生说： 我是经过苦难的人，我太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我们要加倍的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一台产于1932年的防空警报器昨天也在河南洛阳拉响警报。曾参加过7次战役的老兵姚成发： 拉响这警报时，我就想起我死难的战友们，我希望我们的国人能够永居历史，幸福生活，德智不易，一定要爱党爱国，这样子国家才能强大。 在江西南昌梅竹坳故居，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自发参观。1946年3月20号，梅竹坳肩负祖国重托，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赴东京参与对日本侵略者的正义审判。讲解员梅廷军： 我也告诉学生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我们要时时保持着时代的危机感，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新疆阿克苏市伊甘旗乡是中国红富士苹果之乡，55岁的苹果大王赵红光被当地老乡亲切地称为红老板，这不光是因为他名字中有个红字，更因为他思想红，主动扛起带领当地百姓脱贫致富的领路旗。请听报道，听红老板讲致富经。采制：央广记者蒋雪娇，阿克苏台记者李蒲。 哎，月娘，你好呀，姐。 晚上9点，从冷库忙完，刚走在回家的路上，赵红光就接到社员玉山江打来的电话，说要来找他商量件大事儿。刚一见面，玉山江就提出了要把他的88亩核桃红枣改种苹果。 我都以前跟你说的那个88亩的，今天明天发掉，在个什么事？ 全部完了再苹果。 嗯，天香了吗？那天好也方便，管理也方便。 玉山江提到的新模式是赵红光2014年率先尝试的一种新技术，名字挺长， 果树矮化密植配套水肥一体滴灌机械化管理模式。在一干旗相思对连片的果园里，赵红光将矮化密植的果树颇为显眼，像是一把把撑开的伞叠在一起，果树间四米的横间距足够机械车来来往往了。 原来都是依靠人工，机械化操作不了，一个人最多能管十亩地，现在这种新模式树一个人能管200亩地。 今年是新技术使用的第四年，合作社的农户们没事就往他家果园跑，就想亲眼瞧瞧这新模式是不是真能让果树四年就挂果。 今年结了80吨果子，要是老模式的话得5年结果。这个树的模式你知道咋样的管理吧？ 我现在都不懂啊。 看着赵红光的新模式试验园大获丰收，农户们也跃跃欲试。赵红光答应给大伙免费提供苗木、技术和设备，可砍掉老果树并不是件容易做出的决定，三四年才能见收益，有农户打起了退堂鼓。玉山江是合作社的第一批社员，此前在赵红光的带领下买了房有了车，他家有200亩老果园正值丰产期，要不要一次性都换成新模式他有些拿不准，所以特意跑来听听洪老板的新思路。 我那个老果园今年是第3年嘛，刚好丰产期，不然的话我都早都挖掉。 大概我给你提个意见，现在那个都玉米了，2年到3年长这么粗，把我们大树挖掉，这样的来的最快。 以后慢慢的，我现在这果园都是典型那种模式。 可以，让他们向你学习，奔向健康。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昨天在香港举行，主席团经过审查确认49人符合代表候选人条件，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 人社部昨天透露，今年1到11月为劳动者追发工资等待遇224.5亿元。元旦春节将至，要进一步摸清欠薪问题底数，根据欠薪成因和特点分类采取措施，确保农民工拿到钱回家过年。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紧急通知，提出对尚未落实契源或煤改气契源未到位的区域不得禁止烧煤取暖。 我国目前口径最大压力最高的长距离天然气输送管道加速建设，管道起于黑龙江省中俄边境，止于上海。项目建成投产后，能有效缓解东北地区、京津冀地区天然气短缺局面，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能源结构调整。 以责任创新价值为主题的2017中国广电公益广告大会暨全国广电公益广告论坛昨天在广东清远召开。会上，2017年中国广电公益广告发展研究报告正式出炉，全国广电公益广告数字博物馆也正式开馆运行。 中国武警部队与俄罗斯国民卫队合作2017联合反恐演训昨天在银川近郊某训练基地如期完成各项训练内容，圆满落下帷幕。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昨天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1.25%至1.5%的水平，这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三次加息，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齐一凡、于芳，主播文琪、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 北京时间